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当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在民族最大的追悼日12月17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表示了崇高的敬意。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上午9时瞻仰了锦绣山太阳宫。随同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和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党武装力量各省和中央机关干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步入了立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像的大厅。两位伟大领袖的立像两旁树立着党旗和国旗，由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和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排列。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和工农赤卫军仪仗队队长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像做了迎接报告。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像，敬献了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还有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敬献。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像鞠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步入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永生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以最虔诚的心情向金正日同志鞠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参加者参观了金正日同志勋章保存室。